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非常，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以色列啊轰炸伊朗嘅核设施，会唔会咧系令到嗰度嘅地区战争升级，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咧？咁啊，呢几日好多人关注啦。啊，咁咧，但系咧，正如我哋所讲咧，喺个军事实力方面咧，伊朗唔会系以色列嘅对手。而家只系视乎啊，睇下以色列嘅决心有几大。既然咧就可以开咗局，喐咗手啦，吓系会唔会咧系斩草除根？而斩草除根，全力啊系清除晒伊朗所有嘅核设施，同埋咧做核弹嘅实力干干净净，又有咩困难？但系到目前为止咧，就而家《华尔街日报》咧就登出一段消息，就话咧已经伊朗受到重创。就向阿拉伯嘅国家啊发出信息啊，就希望咧就可以谈判，同埋咧系将对呢个以色列嘅战争咧系可以咧系降级，而且咧正如我哋上一集讲到啦，伊朗话啊，只要咧你以色列停手，我哋都会停手。啊，现时咧以色列咧系遭受啊伊朗嗰啲咧啊导弹啊啊嘅一只无差别嘅攻击嘅，因为咧佢根本咧系冇办法精确咧对准目标。所以喺台拉維夫嘅民居咧，係遭到咧伊朗嘅導彈咧係襲擊同埋咧係擊中嘅。咁啊，伊朗咧佢裏邊儲存嘅導彈啊核彈就未有，但係咧如果以色列唔喐手，就快有噶啦。導彈咧就據報多達2000口，就呢幾日咧應該咧就消耗咗咧300-400口咁滯。咁另外咧，如果1/3或者2/3，如果佢要清一半嘅話，向呢个以色列咧系盲目发动，咁以色列嘅拦截能力，如果佢拦截到80-90%咧，咁点都有啊，系数以十计嘅导弹咧，系会击中啊台拉维夫同埋其他以色列啊嘅民居嘅。嗱，咁样造成嘅死伤咧，就系另一回事啦。咁只会激发到咧以色列咧更加怒从心上起，就恶向胆边生。咁而家以色列咧，亦都呼吁啊，美国喺关键时候咧系要帮手。咁但系咧 ，Donald Trump 咧喺呢方面嘅态度仍然系暧昧，吓冇讲到。我谂咧，美国咧系静观其变。嗱，而家咧以色列咧系针对伊朗嗰个核设施咧，就已经咧吓擒贼先擒王啦，系杀咗佢啲乜国民卫队嗰啲司令咧，同埋咧系有10-8最关键嗰啲咧。原子物理学专家啦，其中包括伊朗原子总署嘅前署长啦，同埋德克兰大学啊，呢啲研究核子物理学啊嘅呢啲前系主任院长同埋教授咧，全部一镬熟啦，系嘛？咁咧就企图咧就断咗佢嗰个制造核弹嘅能力。之但系而家咧就有两个层次，第一咧就系。伊朗咧，佢嗰个核能咧，仲喺度研究紧咧，系核发电，就咧系做紧呢啲反应炉。嗱，如果你袭击嗰啲反应炉咧，会造成呢个核辐射。之但系你话唔系，系净系咧针对嗰个咧叫做铀啊嗰个原料嘅加工嗰啲设施咧，咁个核辐射嗰个风险系相对系极低嘅。咁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轰炸嘅咧就冇炸到嗰啲咧。核反应炉就只是咧针对嗰啲咧有加工啊 ，uranium-235 加工嘅嗰啲核设施。嗱，咁而家咧就喺呢方面嚟讲啊，7788啦，但系至少仲有3系做紧有加工啊嘅核设施咧，就埋喺山窿同埋地底咧非常之深嘅地方。咁以色列咧，如果要整一只叫遁地超级大炮弹咧，系要深入到地底里边啊，100-200米嘅咧，佢系未有呢只武器，拥有呢个武器嘅咧，就唯有喺美国。所以咧，佢而家就剩翻大约呢2-3关键嘅制造核弹嘅实验室同埋工厂喺地底深处，佢而家暂时冇库，所以叫美国帮手或者提供武器就系咁解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随住第四日咧，互相嘅攻击咧。 咁因为伊朗就发射导弹就向台拉维夫同埋海法港啦，咁造成咧以色列嘅平民伤亡。咁以色列咧，其实今日咧嘅反击咧，已经唔只系针对核设施同埋一啲咧军官啊、革命卫队嘅高层嘅所在地，已经扩展到咧去攻击伊朗嘅石油或者天然气嘅设施啦，同埋咧有关相关啊嘅一啲疑似或者系实际嘅导弹发射基地，无论系流动发动车或者系导弹发射点。咁似乎咧而家以色列咧系树德无知，除恶无尽。唔只系要废咗咧以伊朗嘅核生产能力，而且直接咧想将佢 disarm 啊，直情话将佢嗰个军事力量咧就铲除，因为咧据报咧就最新咧就直情喺一个好远嘅距离里边咧，将伊朗嘅空中加油机咧就摧毁啊，个距离咧达到1400英里，如果折算咧就差唔多超过2000公里嘅距离，咁就破咗呢、这个历史上咧呢、这个。以色列咧嘅空军咧嘅袭击嘅距离啊，咁而且咧以色列嘅空军咧已经宣称咧喺德克兰嘅上空咧拥有绝对嘅制空权。嗱呢种咧已经系证明咗咧，其实以色列咧系唔会咧就放过任何一个咧伊朗反击嘅目标。嗱，因为咧如果佢掌握咗制空权之后咧，其实喺德克兰嘅上空咧就随时都有咧。以色列嘅飞机喺度待命，如果出现可能嘅目标咧，就可以即刻投弹或者系攻击噶啦。咁而家咧，当然啦，我都上一集已经讲过啦。伊朗就算佢而家凶神恶煞地咁样射导弹咧，始终个库存都有限嘅，剩低嘅可能真系不足咧1000枚。咁而且如果以咁嘅强度咧，去同以色列交战，一个礼拜之内咧，导弹已经射尽噶啦。咁以后点样呢啊？咁所以而家呢以色列系唔驚啊，以色列因为呢佢有三重嘅防空嘅导弹系统。第一层呢就係箭式导弹。呢层箭式导弹呢射程可以去到呢2000公里嘅。咁就去拦截呢个弹道导弹。咁另外呢中层呢就係大卫头石索。咁呢个短啲，但係都可以去到呢200-300公里嘅截击范围。咁近距离嘅就是嗰个铁穹系统啦，不过呢个铁穹系统咧只能够对付一啲无人机啊或者火箭啊之类，咁就对于弹道导弹同埋超音速导弹咧就无能为力。咁啊，相信咧其实以色列已经准备充足，去储存咗大量呢啲咁嘅反导武器。虽然每一支嘅成本都系唔平嘅，但系今次咧系以举国之力咧去拦截呢个伊朗嘅导弹，而且咧美国究竟？背后仲有冇提供更加多嘅爱国者导弹啊，帮佢协助进行一啲辅助性嘅防御咧？呢个都系未知之数。咁所以而家咁嘅情况咧，个战争嘅情况会升级。伊朗恐吓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系依然咧而家据报啊，航道系通畅嘅。咁但系如果一旦咧伊朗咧要封锁呢个只有20海里阔嘅呢个海峡咧，咁对于全球嚟讲咧，可能系一个危机，因为有1/5每年啊嘅石油咧都会通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就运输。咁但系如果伊朗真系要封锁呢个海峡，无论系布雷啦或者实际攻击呢啲运油轮咧，将会触发到咧欧美国家其他特别系美国咧嘅反击。咁所以咧呢个咁嘅恐吓咧，其实伊朗系我相信系唔敢真正去做嘅，因为一旦做咧，我都相信系灭国嘅行为。咁所以而家个情况呢，以色列呢就一铺到底㗎啦，一定要呢将呢个政权铲除，因为就算留低咗呢个政权呢，只会后患无穷。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无日无之嘅恐怖袭击，针对以色列犹太人嘅呢啲恐怖活动将会呢蔓延全球。呢种情况呢，一定要今次呢係彻底铲除呢个伊朗嘅呢个邪恶嘅政权啦，同埋呢去要求呢个伊朗人呢真係要去推翻呢个政府咯，陶生。 不幸中之大幸咧，现时伊朗嘅年轻人口普遍咧系同情或者支持以色列，吓亦都系支持美国。吓，我哋睇到图片咧，就系喺德克兰嘅街头咧，系有啲伊朗嘅抗争嘅年轻人咧，系游咗个标语出嚟，就话咧以色列炸多啲，系嘛，我哋支持你。吓咁咧，所以以色列咧，佢对伊朗嗰个手术式嘅打击咧，一定要系标靶性。 就千祈唔好咧，系誤中平民。嗱，當然咧，亦都有一啲咧中年嘅伊朗男子咧，係出嚟組織咧係極端嘅反美同埋反以色列嘅示威。之但係你睇佢嘅年齡咧，呢啲人都係五六十歲咁上下，即係俗稱嘅廢老。啊，佢哋咧嗰個思想咧係未能夠啊，係同咧全球啊係年輕嘅一代咧係接軌。咁所以一個時間咧，長遠嚟講咧，係喺以色列嗰邊嘅。咁到目前為止啊，嗱呢個咧就係另一個，呢個係一個有利嘅因素啦。第二個有利因素咧就係以色列咧係絕對咧係師出有名，因為啊呢個二十年來國際原子能機構咧係第一次係公開講啊呢個伊朗咧係違反咗核不擴散嘅協議。不但係咁，喺2015年啊，國際上面幾個國家，美國、英國、俄國、德國、法國同埋包括中國啊。就是一個 P5+1 嘅叫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叫 JCPOA 啊嘅一個咧係協議。呢個協議咧有中國同埋俄羅斯參加。P5+1 係明確規定，伊朗你可以喺國內咧係研發核發電但係你不能夠用油咧係嚟到加工。所以咧呢個協議咧係限定啊，係伊朗咧佢嗰個 uranium 嘅 enrichment。即係油嘅加工咧，係不能夠超過3.67%。第一、第二就一定要咧係減少啊，係佢嗰只油嘅嗰個儲存量。即係話咧，釜底抽薪。第一，你唔可以入油太多嘅 uranium， 太多嘅油，因為咧防你咧係因為佢已經有呢個技術啊嘛，防佢咧係進行呢個油嘅加工 enrichment。第二，就算你加工都不能够超过咧3.67%。第三就系咧，你加工唔紧要，你一定要咧系透明，系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咧系如实报告，同埋准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嘅专家进入伊朗咧，系根据你嘅报告咧系实地调查。嗱，呢啲条件咧系非常之清晰嘅，所以咧以色列啊去袭击伊朗系依法有据。因为最近呢好多年嗰个伊朗呢已经呢是唔俾国际原子能机构嘅人员呢是去指定嘅地点，即係佢哋要求话我想去呢个 lab 嗰度睇，咁伊朗话唔俾睇，係咪？咁另外嗰个呢 uranium 嘅 enrichment， 嗰个呢油嘅加工呢早已经超过呢 3.67%。呢个呢是美国嘅情报机构呢是提供嘅消息，係咪？咁所以呢就算呢是伊朗话肯同美国喺度谈判呢，呢啲全部系拖延嘅。美国固然唔信，以色列呢亦都唔信。所以就算今次伊朗话唔好打啦，停手啦，停手啦，我哋再返去倾呢，已经冇咗个公信力。但系到目前为止，最少有两个 uranium enrichment， 有加工嘅实验室同埋工厂呢就埋喺地底好深嘅地方。呢个呢不但國際原子能機構入唔到，而且伊朗一路都冇呢個係公開，係嘛？咁而且以色列缺乏足夠嘅武器去摧毀呢兩個黑點，一定要用一種特別嘅手術刀，呢隻嘢咧就萬貴啦，只係美國咧先有嘅，係一隻重達30,000磅，係一隻超級巨無霸嘅遁地巨型炮，呢隻 MOP 咧就叫 Massive Ordnance Penetrator。是叫直插，叫插入器，是吧？是呢30,000磅重，专门呢是由呢美国的空军设计，是呢插入啊，砰一声，花岗岩咁硬的陆地呢都可以呢是打入呢地底啊，数以唔知啊几百米啊的深度。你记唔记得呢，在 Donald Trump 第一任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呢是去湖海山庄，他说吃饭吃下餐。主菜食完嗰、那个朱古力蛋糕上嚟之前，Donald Trump 就话俾习近平听，我哋美军已经喺阿富汗动用咗一隻咧叫导地遁地弹，就咧直打入呢个阿富汗山区嗰、那个地底嗰处咧就一镬熟咗咧系一班塔利班嘅指挥官，系嘛？当时咧Donald Trump 咧就话。習近平好像听不懂，他讲了一句英文叫 repeat， 于是呢 Donald Trump 又讲多一次，是吧？跟着他说，習近平就说那些塔利班呢他们残暴杀害妇女和儿童都对的，是吧？ 即係好看不吃眼前虧啊嘛。所以 Donald Trump 就將呢段珍貴嘅歷史對白咧講咗出嚟。嗱，呢只 GBU MOP GBU 57啊，係一最新嘅型號啊，就唔係話美國咧第一次研發噶啦。2002年咧就已經由 Lockheed Martin 啊，同埋一間叫 Northrop Grumman 啊，呢兩大嘅軍火商咧就已經聯手研製。喺2003年攻打伊拉克嘅時候，就已經咧係試用過。但是咧，好似唔係咁成功，唔係咁理想。於是咧，就鍥而不捨，美國空軍咧就繼續咧係深入研製，其中咧係仲由波音公司啊係一齊參與。嗱，所以呢只嘢咧就唔係咁講笑，講到名叫 penetrator， 係叫插入器嚇，你自己諗啦，係嘛？插入邊度咧係好勁嘅。咁2012年咧，五角大樓咧。是再利用再撥咗$8,200,000嘅美金咧，係嚟到咧喺呢只咁嘅遁地彈咧，係再加工，即係入深啲，係嘛？咁然後一年之後咧，五角大樓嘅報告就話已經成功啦，係嘛？咁咧呢啲咧喺新墨西哥州嗰處咧係不斷試驗嘅。嗱呢只嘢咧巨無霸嚇，呢只無敵神器咧就喺美國手上。而家以色列咧，所谓要美国支持咧，帮手咧，就系要美国咧系用呢只弹，或者提供呢只弹俾以色列嘅空军，就针对最后呢两至三个埋喺山窿同埋地底，即系你睇到詹姆士邦电影最尾都知啦，佢点会将最敏感嗰啲嘢放喺地面啦？吓，地底咧100-200尺啊，300-400尺啊呢啲地方嘅咧，就全部一镬熟。唯有咁样咧，先至可以手术式咧系彻底根除。但系而家咧就美国就唔出声吓，但系咧我相信咧关键嘅时候咧 ，Donald Trump 系会让步，系会提供嘅。 系 咁而家咧就系睇下伊朗咧，而家你话再翻去嗰个谈判台嗰度咧，我谂都冇咗公信力嘅，太迟啦。呢、這个叫一不做就二不休。你中国喺香港对付2019、2020年嗰场事件都系啦。系嘛？佢哋自己都识讲啦。嗱，你唔好逼阿爷出手啊！阿爷一出手就冇情讲噶啦。我一系唔出手啊，一出手就全部清同你清零噶啦，系嘛？咁而家讲把国安法咪就系咯，通缉啊，吓咩？你喺海外喺台湾嗰度网络嗰度买一啲佢哋认为嘅违禁品啊，吓都分分钟话要我呢个长臂去拉埋你咯，系嘛？以色列做紧嘅同中国做嘅完全一样啊，所以。白人就虽然是成金，但一出手一定要咧系千里外攞人头啊！血的子一定要咧系手术式打击，冇得倾啊！如果你剩翻少少咧，系缩翻嚟，一阵又信嗰啲左交讲，哇喂，小心嗰度啲苦儒啊，啲老百姓啊，吓喂，伊朗人哋都系一个咩2000多年嘅波斯文化。系咪人哋都有生存权啊？哦，听呢啲咁嘅嘢咧，大爱包容咧，你就死梗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特别头先你提到嗰只 GBU-57 嘅遁地弹啦，咁咧喺呢个对付胡塞武装啊，喺也门嘅时候咧，曾经传说咧系使用过对付嗰啲地堡嘅，咁但系咧后来官方都冇正式承认过。咁啊，应该系未使用过啦，喺正式嘅记录里边。嗱，大家依睇下依只遁地弹嘅 size 啊，个大细咧系好惊人嘅。因为依支遁地弹咧系比较少出现喺一啲军事嘅图片里边。咁而咧依、這个因为佢嘅重量同埋 size 咧，一架 B-2 嘅重型轰炸机只能够运载两回。咁如果真係要投弹呢，一定要使用呢架 B-2 或者係可能要使用呢 B-1 呢啲比较美国先进嘅轰炸机呢先能够使用。即使提供咗呢隻弹药俾以色列嘅空军呢，以色列嘅空军最大嘅呢个都係 F-15E 嘅战斗轰炸机。咁似乎呢就唔能够呢可以投弹啦。咁所以我估啊，以色列虽然可能要求啦，但系要求嘅唔只系一个弹药咯，可能真系要求美军参与咧，消灭呢个伊朗嘅地下嘅核工厂嘅攻击。但系美国咧就应该系冇答应到噶啦。咁所以究竟可唔可以摧毁晒伊朗核设施咧？咁我哋要睇进一步嘅发展。咁啊，睇下会唔会动用到呢只咧？哇，真系咧啊，睇落去都好 驚人啊嘅呢個穿地彈啦。咁另外咁而家咧嗰個戰況咧，雖然即係伊朗咧就一方面就繼續射緊嗰啲彈道導彈啊，啊同埋咧一方面又要求咧同以色列對話啦，但以色列嘅軍方咧就完全冇停止嘅跡象。咁啊依個情況咧，你要留意就係仲有其實以色列同伊朗嘅距離咧有成千幾二千公里，呢、這個距離咧仲要穿越多個嘅中東國家，約旦啊、伊拉克啊，甚至沙地阿拉伯。而且如果佢擁有呢個德哈蘭上空嘅制空權嘅時候咧，換句話講，呢啲飛機同埋加油機係不斷穿梭來回啊，呢啲國家嘅領空嘅。再加埋咧，美國同埋俄羅斯而家擺出個態度咧，係唔關佢事。俄羅斯應該本身啊就係佢嘅親密戰友，但係而家普京咧都唔能夠咧分身去顧，亦都冇擺出一個支持呢個伊朗嘅態度，甚至撤橋添啊！咁所以咧，而家伊朗咧，佢應該聞到陣除咧，就係一早已經被孤立，甚至咧連佢嘅友好嘅朋友中國咧，都只不過只能夠打嘴炮，冇任何嘅實質行動去支持佢。呢場戰爭佢唔會支持得好耐，因為而家個對手唔係八十年代嘅兩伊戰爭，伊朗唔可以再用以往嘅人海戰術咧去對付呢個敵人啊！以往嘅兩伊戰爭就係靠死無盡無窮嘅伊朗步兵咧嚟去換取呢啲咁嘅戰役嘅成果，但係而家因為高科技嘅戰爭之下咧，你冇咗制空權，你個國家咧就完全籠罩喺呢啲咁嘅精確攻擊之下，再加上而家以色列咧嘅空軍係世界第一，甚至比美國嘅空軍咧仲要進步嘅，佢實戰經驗咧係好豐富。所以咧，根本系今次系屈机噶啦！如果你话即系伊朗，你值得同情嘅地方，唔系嗰啲苦儒或者嗰啲即系唔炸嘅一啲咁嘅平民，而系事实上呢个伊朗嘅军方咧，系无力去对抗以色列嘅进攻，无论喺空战、防空同埋地面战里边，都冇可能咧抵抗到以色列。唯有一招就不断轰炸呢啲平民嘅城市，作取报复，所以嗰种无力感咧，伊朗咧系好大嘅。 所以咧就，但系呢啲冇用啊，你只会令到以色列咧加强个决心，吓亦都唔会回头，吓为人就为到底，送佛就送到西。而家咧就系、是、除咗佢喺地底啊嗰两至三个有加工啊嘅工厂一定要解决咧，就系咧你要评估，一系咧你就咧手术刀切割推翻埋成个原教旨嘅伊朗政权，系扶植一啲咧亲西方、亲向往自由嘅世俗化嘅咧伊朗嘅年轻人下一代上位。嗱、这个、呢个咧就唔知道莫萨德咧长期啊喺伊朗内部同埋美国咧有冇抱有内应，嗱、这、呢个先系最有效嘅。咁今次莫萨德咧系轰炸呢个伊朗咧，亦都咧喺伊朗国土境内啊建立咗一啲秘密嘅据点。佢冇话俾你听，其实唔系话净系啊喺呢个以色列嗰度发射对空对陆地导弹嘅。莫萨德喺伊朗啊个境内咧都有喺地面嘅破坏，即系呢啲系无名英雄系嘛？咁、但系你今次除咗要跟随之外如果你推翻唔到嘅政权咧，你会令到原教旨主义咧系继续喺伊朗系滋生，佢咧系会泼一啲咧中年人啊嗰啲个废脑啊，系一个进一步嘅民族主义同埋咧嗰个原教旨嗰个咧激进嘅嗰个情绪系嘛，咁咧会令到咧嗰啲恐怖袭击啊系嘛，同你一不做二不休啦，去蔓延咧伊朗以外嘅地区。虽然什叶派系少数，喺呢方面什叶派嘅恐怖活动嘅袭击咧系比不上逊尼派，但系狗急跳墙。第二就系你摧毁咗嗰个核设施，如果你留翻条命喺度，你只会激励到佢日后用炮啊、炮兵啊、其他常规武器啊，系嘛？果树咧系大力加强，然后咧再揾机会决一死战。所以今次咧就一定个目的唔只系摧毁核设施，而系 total disarmament 啊，系完全咧系将佢咧解除武装，令到咧佢类似啊系1945年之后嘅德国同埋日本。 系啊， 然后咧先至谂住咧系扶植一个咧 是亲以色列或者是亲西方的政权，这个冇得倾，所以几步一定要配合来到行，不是说今次呢六日十日八日六日闪电战就完结。在这方面呢，另一个优势就是中东大部分国家乐观其成，包括约旦和沙地阿拉伯。而 Donald Trump 亦都访问过沙地阿拉伯，那个所谓的6000亿美金的投资搞定沙地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呢，这个亦都是前期一个必要的铺垫的工作。咁而家就这个历史的重任呢就落喺呢以色列个树。是许胜不许败。有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呢都一定要达到。 是同埋唔好忘记呢，伊朗呢是恐怖活动的金主。除了支持哈马斯呢啲胡塞武装组织之外呢，仲有好多呢呢啲激进嘅伊斯兰嘅组织呢都系幕后呢有伊朗嘅支持。所以以色列呢今次铲除嘅唔只系伊朗嘅核危机，其实系将佢哋背后嘅支持力量一并消灭。如果唔系呢，根本呢啲咁嘅蛇虫鼠蚁呀继续喺全世界里面呢发动呢啲恐怖袭击呢，你背后伊朗源源不绝咁样去泵水，提供武器，提供呢啲训练，你是会令到整个世界呢是没有和平的。那今次呢真是要一夜做到尽的了。而且除了我们昨日所讲，因为他们提炼那个油那个浓缩度已经超越了呢民用核电的需求。民用核电只是刚才你提及 3.6% 左右。现在他的提炼成果已经去到60%了。如果更进一步可能去到80%或者90%呢，绝对可以制造核弹。而且呢据报道呢，现在伊朗以色列估计呢就伊朗拥有2000枚导弹啦，咁而家炸咗佢同埋佢射咗一轮啦，咁可能剩得1000左右啦。咁但係如果两年之内伊朗加埋佢个核浓缩嘅技术，佢将会呢制造多6000枚，即係总数係有8000枚嘅导弹呢喺未来嘅两年里面。嗱，呢个数目係好惊人嘅。呢个数目做嚟做乜嘢呢？我成日都话啲武器做完系要用嘅，唔系攞嚟咧摆嘅。所以伊朗咧其实系一路处心积虑咧，系要毁灭呢个以色列或者甚至系美国。如果佢能够储到两年之内储到几八千枚嘅导弹，同埋可以完成到制造核武咧，嗱呢个世界咧将会好恐怖。呢个世界亦都会咧系可能会更快进入核战嘅边缘。普京唔敢做嘅嘢，伊朗会做；普京唔敢射嘅导弹，伊朗会射。因为咧喺宗教狂热里边咧，我哋见过咧好多非人性嘅行为。如果相较于普京咧，同埋呢啲伊朗嘅激进嘅宗教分子咧，可能普京仲系一个咧善良、理性同有逻辑嘅人。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而家连普京咧都暗暗乐见其成，因为咧可能呢个去除咗伊朗咧，对于俄罗斯嚟讲咧，唔系冇好处嘅啊！ 所以咧 ，Donald Trump 睇穿嘅，普京最终系有计倾嘅，因为佢系来自东正教，佢系俄罗斯咧系沙皇传统落嚟嘅咧吓，那个文化系统，伊朗就唔系，系另一个世界嚟嘅，系咪？所以咧，而家你要铲除第一佢嗰个核能力，第二要铲除个武装，第三就系切断啊佢嗰个咧幕后金主啊。那个能力讲到这里就很有趣了，因为美国财政部在今年的6月6号刊出公告，就制裁香港11间公司，就指中国香港这11间公司协助伊朗影子银行系统透过全球金融网络帮助伊朗洗黑钱，数额是高达几十亿美元，是吧？三名伊朗籍的人呢就通过在亚联酋同埋香港咧经营呢啲空壳公司，喺银行开设公司账户啦。系乜嘢银行呢？美国嗰度冇讲噃啊，嚟到协助咧受美国制裁嘅伊朗官员同埋商人，令到呢啲官员同埋商人可以有足够嘅现金由外国嘅买家获得出售伊朗石油等产品嘅销售款项。就逃避美国制裁。咁呢香港喺呢度呢就係美国嘅指控呢係一个相当之重要嘅环节，係咪？